窄窄的长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小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失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老街的墙角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原来全变偏强，忘不掉的是什么放不下，休息一片段，回头望一眼，已经很多年的时间，从过生之前看着天，我又回到那老街，靠在你们身边真心间。 这里是好歌有故事，我是周琳。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李荣浩的《老街》。有很多人都说啊，李荣浩的歌声像周杰伦的风格，还有一些人说他的声音类似陈奕迅，但是我想说的是，李荣浩就是李荣浩啊，不过是在不同的时间出道，才有了先后之分，也有了大家口中的谁像谁这种说法。那么他的唱法唱腔呢，也还是很有辨识度的，希望他的路能够越走越宽，越来越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影，你品尝了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你收集书本里每一句你最爱的真理，却说不出你爱我的原因，却说不出你欣赏我的 表情，我却说不出在什么场合我曾让你动心，说不出旅行的意义，勉强说出你为我寄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你。 我曾经一度以为自己爱上了陈粒，可是一听到旅行的意义就立马被拉了回来。生活不像民谣里说的那么的荒颓跌宕，也不崇拜流浪和远方。听了有八年的陈绮贞，清新温暖乐观，独爱旅行也不忘初心。下一首是来自黄国俊的《真爱你的云》。 因为我不想隐藏了，因为觉定爱你了，所以你别再怀疑了。 Girl， 真爱你了，有你就无求了，若今后有选择，我人生转一灯。舍不得，就是与你分割。天是透明的，因为黑夜已过去了，因为你对我笑了，所以想念很快乐。有你永远陪着，因为你决定爱了，所以等待也是值得。Girl， 真爱你了，有你就无求了，若今后有选择，转一灯。Girl， 真爱你了，拥有就无求了，若还有舍不得，就是与你分割。 好音乐九五九，我总

地安慰自己，在没有你的夜里，能画出一线光明，留得住快乐，全部都送去给你，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欢迎回来，这首是来自那英和孙楠的《只要有你》，也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那这部老剧呢，现在看起来几乎每一帧啊都是回忆，对于演员们来说应该也是一样。当年青涩的李冰冰如今闯进了好莱坞，释小龙呢也长大了，周杰除了成为了表情包的代表以外，他的演技也得到了肯定。下一首是来自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世间万千的变幻，爱把友情的缘分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 透了人

会过来等你的孤独都一样精彩。一无所知的未来就这样包围我的现在，我期待只是为了期待，不管你爱不爱，我也自由自在。我期待所以看见花开，因为爱你所以存在。我期待只是为了期待，不管你爱不爱，我一样爱个痛快。我期待所以看见花开，因为爱你所以我存在。 欢迎回来，这首是来自陈晓东的《花开无声》。我喜欢晓东的时候啊，他已经不再是大红大紫了。还记得买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满大街的寻找，终于找到的时候竟然高兴的都流眼泪了。正如那句歌词，我期待只是为了期待。下一首是来自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酸，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每一切太真相、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

来自林依晨的你。小时候啊，觉得袁湘琴笨得让人烦躁，因为没有一个那么优秀的江直树会爱上那么愚钝的袁湘琴。现在重温才明白，这个故事的真谛并不在于现实与否，而是要告诉你要尽一切所能去拥抱爱的人和事。最后要送上的是来自伍佰的《再度重相逢》。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 你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 只不过是天真的以为，要醉得清醒，要无辜的犯罪，现实的世界只有灰，坚强的太久好疲惫，想抱爱的人沉沉的睡，卷来的风暴凶猛也有种美，死了心痛就没感觉，灰色空

回头是无情也无语。明月小楼，孤独无人诉情衷，人间有我残梦未醒。长路起伏不能由我，人海漂泊，尝尽人情淡薄，热情热心换冷淡冷漠，人多少深情独向寂寞。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一程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又见面了。刚才第一首送上的是来自于罗文的《尘缘》，这首歌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八月桂花香》，是由刘松仁主演的电视剧当中的一首主题曲。继续要送上的歌是黄丽玲 Aline 的一首歌曲，叫做《离开的时候》，这是收录在她08年的专辑《天生歌姬》当中的一首歌。 彩虹褪了颜色，我的窗前缠绕着寂寞，哀愁一滴洒落。这一季的烟火没有这带走。

陈绮贞，让我想一想，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这张同名的专辑当中的。而这张专辑呢，除了是说聚集了陈绮贞以前比赛的一些得奖作品之外呢，更多的还加入了她后期的一些精彩的创作，还有啊，就是她在担任防晒油乐团主唱时期的歌曲。那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是来自于她的创作，她甚至呢还参与到了部分歌曲的编曲和制作。继续要听到的另外一位有才而且还一直被怀疑江郎才尽的人，周杰伦，他的歌，不管他是否江郎才尽啊，如今他已经抱得美人归了呀。来听到这首《夜曲》。周杰伦《夜曲》这支 MV 呢，其实描述了男主角他为了怀念已经逝去的恋人，然后选择弹奏当时女主角最爱的肖邦夜曲来纪念已经死去的爱情。而这首 MV 呢，应该也算得上是周杰伦所有的音乐作品当中首度描写女主角已经过世的歌。哎，好怀念那个时候的周杰伦哦。继续要听到王菲《蝴蝶》。王菲的声音和神韵呢很难捕捉的，而林夕的词也总是写得相当的隐晦，不过越是难懂好像就越是得人喜爱似的。这首王菲的《蝴蝶》怎么错过呢？你想欣赏一下。 嘴唇还没张开，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停下来，就不想期待。

是最后一温柔。 在光美时期的姜育恒跟他后来在飞碟时代相比呢，几乎是没有太多的商业气息，就像刚才听到的这一首《最后的温柔》所收集的专辑《什么时候》一样，包括呢整张专辑的制作手法，这个时候的姜育恒几乎所有歌曲都是适合用木吉他来弹唱的，当然也包括刚才听到的这首《最后的温柔》。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来听到江林还有李复兴演唱的这一首《分手》。 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都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 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难道是简单都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 牵手的时候甜蜜的滋味，你这么对我诉说，分手的时候叫我心碎，都喜欢留下来知道是为了谁。说些什么？不该的我介入了你的心窝，难道是简单说一声再见就分手？难道是心伤就不敢对你说？ 当我们要分手的时候该说些什么？ 这首江林和李复兴一起对唱的《分手》，也是让当时很久都没有畅销作品的江林咸鱼翻身，稳居上风啊。而和他对唱的李复兴呢，其实是他的制作人，还有这首歌也是由他的弟弟蒋三省创作的。小军的音乐盒还要听到的歌，这是由姚谦改写自蔡健雅的英文原创歌词的《纪念》，它应该是描述了每个人生命旅程当中一段关于爱情的死去跟重生，还有认识爱情后的体会，以及事过境迁后的释怀，还是一首很值得去欣赏的歌曲，《纪念》，蔡健雅。 想念变成一条线，在时间里面蔓延，长的可以把世界切成了两个面，它在春天那一边，你的秋天刚落叶，刚落叶。如果

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Oh baby， 我的世界迷。 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你 公转自转，这是王力宏9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曲，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这张专辑而让更多的人认识和喜欢上了他吧。而且当时凭借这张专辑，才23岁的他也就荣获了第1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还有最佳专辑制作人的奖项，这也是成为了台湾金曲奖历史上最年轻的双料冠军了。今天小军的音乐盒最后一首歌，我准备到的是珍妮的《鲁冰花》，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我是小军，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